500指数报3477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2，瑞士法郎0.911，加元0.31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9.43美元，卖出1931.4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大阪以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6公里，掠过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为什么你听粤曲听到皱晒眉头的？ 听了凤国定情，又不知道情侠和公主有没有拉埋天窗，听完连凤纷飞，我又 不知道陆游和唐婉有没有机会复合嘛。 是啊，怎算好啊？ 你想知道每个戏的结局，就要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和星期六下午一点戏曲天地金装粤剧了。无论是长篇套碟定是现场演出录音都有得听的。 哇，等我开收音机先。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何车何车， 哇，希如你在这里练习唱粤曲啊？ 是啊，因为表演场地已经开放了，所以我要做定准备，到时就要好好演出了。你会不会来捧我场先？ 当然会啦，不过来看戏开心之余都要注意这个卫生的措施的，戴口罩就少不免啦，和其他人都要保持这个适当的距离，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就避免外出啦。 希望很快可以在剧场里面见到大家啦。 黎晓君、 陈希如，约定你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 持我嘅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十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嘅清晨省嚟。今朝早咧有精神奕奕嘅钱佩佩咧陪伴大家嘅。咁提下你咯，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嘅10月10日，哇，好得意啊！20、20、10、10噶呢个嘅组合啊。咁啊，农历咧就嚟到呢个8月24日星期六嘅早上啊。当然啦，星期六嘅头半小时咧，都系为你带来一啲好经典嘅老歌。刚刚为你带来嘅呢一首咧，就系葛兰姐姐嘅《我要你的爱》。啊，我寻日都讲啦，有啲说话咧，其实你未必可以讲得出口嘅，即系例如我爱你啊，例如即系我挂住你啊，呢啲等等呢啲说话咧，可能你好想表达俾你想表达嘅人听，但系又唔够胆啊，会唔会喺啲歌里边咧都可以揾到你嘅心声，然之后咧凭歌记忆，好似头先嗰首咁样，我要你的爱，你唔讲唔出口，咪唱俾佢听咯。继续我哋带嚟咧有静婷姐姐嘅歌声。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对着你把心来忘，让你看上一个明白，看我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 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泪为了你流，我的眼泪为了你擦，从来不是为了他。 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星期一稍后咧风势系会增强嘅，骤雨系会增多，随后一两日咧有大雨同埋强风嘅。室外温咧24度啊，相对湿度72%嘅。今朝咧都明显觉得有啲凉啦，同埋咧有啲干燥啊，有啲干嘅感觉啊。咁当然啦，其实呢啲秋高气爽咧，确实系真系好惬意嘅。咁啊，秋高气爽，梗系好想出去行下啦。不过你大家都知啦，即系近排疫情咧有少少反复啊。咁啊，最紧要咧都系听卫生署讲啦，即系勤啲洗手啦吓，同埋咧呢要戴口罩啦。人多嘅地方尽量避免啦。虽然你话郊外咧空气清新啲，可能见嘅人咧可能少啲，不过就系因为大家都觉得 可能见啲人少啲，于是乎咧就个个都涌晒去，变咗咧喺呢一个嘅郊外嘅地方咧，可能仲多人过旺角同铜锣湾嘅，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啦。咁我哥哥姐姐好啲嘅，因为可能你哋早啲去活动，即系如果你而家去下公园啊，或者即系出去吸啖新鲜空气，可能都真系少人啲。但系去到即系晏啲嘅时候，真系啲人即系起晒身，然之后即系行出街嘅时候咧，咁啊街上面真系多咗好多人嘅，咁真系要保重啦，尤其是哥哥。哥姐姐啦，咁都知道呢个疫情咧，对于哥哥姐姐嘅影响都相当大嘅，所以真系乖乖地啦，同埋真系最紧要乖乖地，真系要戴口罩啦，同埋口罩可以重用嘅口罩先好重用啦，唔可以重用嘅口罩就真系唔好重用啦。确实系有啲贵嘅，不过即系我谂坊间都有好多地方都可以即系买到啦，而家亦都个价钱都回落咗，咁同埋咧亦都政府亦都有寄一啲嘅口罩俾大家，可能之后得重用嘅口罩啦。咁如果有困难咧，其实都可以向当区嘅一啲嘅社工朋友啦，或者当区嘅朋友或者一啲组织咧，就系寻求协助嘅。好啦，咁今日咧继续会为你带嚟好多我自己嘅歌曲啊。希望咧，你一听到佩佩嘅声音咧，你就会好开心。我一见你就笑，咁就最好啦。不过就算唔系我都好，都有佩蕾姐姐啊。 使我介绍啦，呢首歌系嘛？姚莉姐姐都唱咗俾你听啦，呢首歌叫歌名《玫瑰玫瑰我爱你》啊。嗯，当然啦，即系玫瑰，可能你好中意啊。通常花咧，女人都好中意，不过咧，通常花收到嘅时候咧，就嗰一刹那就好中意嘅啫。之后咧，就可能你会觉得，可能送一啲实际啲嘅嘢会更加好嘅。不过即系你当系可能后生女，你觉得送花系一件好事，但系其实哥哥姐姐都好需要噶，啊哥哥们，如果你想即系增进你身边嘅姐姐开心咧，其实得闲买扎花俾佢都系好嘅。咁当然啦，你话即系喺啲大时大节去买就梗系贵啲啦，即系情人节嗰啲买梗系贵啦。咁啊，平时都唔系太贵嘅啫。咁氹下身边嘅女人都系一件快乐嘅事嚟嘅，因为啊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讲啦，如果即系令到身边嘅伴侣开心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会有一个好家庭出现噶啦。听下呢首歌，睇下会唔会有啲灵感啊？ 我有个好家庭呀，还有一个好父亲，一天到晚笑盈盈，催命伴女儿行。我有个好家庭呀，还有一个好母亲，一天搞正经，一心要向学猫王呀，有个理传不听。反正我八个成呀，唱出我的好佳绩。换高正经，一心要向学猫王呀，有个理看不听。伴着我八个唱呀，唱出我的好佳绩。我希望呀，有一天做一个民歌星。 叶枫姐姐的《我有个好家庭》，嗯，希望祝福大家都有个好家庭的。好，那么下钟呢，好快到这个五点半钟了，那么当然呢，要听一节的新闻简报啦。回来之后呢，继续还有一个小时的清晨爽利。今天呢的主题继续是个我字啊。那究竟有些什么歌有个我字，你又想到，你估下佩佩会播什么歌呢？转头回来，自由分晓。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陆续在湾仔、葵青、九龙城和油尖旺区各设立一个临时检测中心，为自愿进行检测的市民采样。港湾道体育馆的检测中心今日开始运作，采样和检测将由华大基因提供，预计每日检测1000个样本。石梨社区会堂的葵青临时检测中心星期日起运作，采样和检测由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提供。湾仔和葵青临时检测中心暂定开放至今个月14号。 政府稍后公布九龙城和油尖旺区的临时检测中心详情。发言人表示，检测服务只检测新型肺炎病毒，所有检测只在香港进行，样本和个人资料不会送出香港以外，样本在完成检测之后会销毁。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重启他的竞选工作。美国传媒引述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星期六在白宫的露台就法律与秩序的主题发言，可能会有几百人出席，所有人都应该会戴口罩。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表示，特朗普正努力工作，并准备在得到医生的准许之后重返工作岗位，又指特朗普期望和美国民众交谈。特朗普的竞选阵营表示，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到佛罗里达州展开竞选活动，他将会在奥兰多一个机场发言，将会是他上星期确诊新型肺炎以来首度进行竞选活动。另外，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早前在白宫玫瑰园举行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仪式之后，有多人确诊。他形容当日是超级传播活动，多人在场又没有戴口罩。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累计超过36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00万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过去一日全球新增超过35万宗新型肺炎确诊，创单日新高。当中欧洲疫情持续反弹，世卫紧急项目主管瑞安关注欧洲国家的确诊个案急剧增加，认为各国政府要采取更有效措施防止疫情传播。法国一日内大幅增加超过20000宗新确诊，是当地疫情开始以来的新高，累计确诊人数增至超过69万人。当地星期五新增109宗死亡个案，是今个星期最多。意大利单日新增5372宗确诊，亦都创3月底以来新高。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586点，升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77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4，瑞士法郎0.911，加元0.31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兑美元1.183，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43美元，卖出1931.43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人生嘅胜利唔系在于获取，而系在于放下。放下一粒种子，收获一棵大树；放下一种偏见，收获一种幸福；放下一种执着，收获一种自在。 一般放下，万般自在。 更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 剩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 呢首歌咧喺佩佩嘅节目里边咧播放都几高嘅，因为真系好中意呢一首歌，尤其是歌词嘅内容。其实好多时候咧，即系每个人都有一啲嘅特质，有一啲特性嘅，千祈唔好咧就系随波逐流啊！人哋中意咩你就中意咩，其实自己中意乜嘢咧？最紧要系自己觉得舒服。当然你唔好影响到人啦，系嘛？咁你自己觉得舒服、觉得自在嘅。中意讲嘅咪讲，唔中意讲嘅咪唔讲咯。当然即系都系即系唔好伤害到人啦。咁我嘅人咧都比较系中意即系可能 燥嘅时候可以好燥，静嘅时候又可以好静咯。咁主要系自己个心境系可以开心啲，但系平复啲，咁就 O K 噶啦。问我哋有呢个原装正版啊，陈丽诗嘅歌声啊嘛？点解讲咧？因为之前咧，其实都好想播咧，就系郑秀文嘅翻唱版本，我都几中意嗰个版本，系用一个吉他嚟伴奏啊。不过都系讲紧原装陈丽诗嘅版本系特别好听嘅。继续咧，我哋有红豆姐姐嘅出现啦。仲记唔记得边个系红豆姐姐呢？爆吹味啊！揾到呢一首歌，我只有期待。 期待，期待又期待，但我心仿佛爱在世外，无尽爱心尽情苦。始终是悲哀，难道你心有无奈？是否不相信未来？难道你知我难守？你心底却未存疑。 想给你万种痴心爱无限，将来难料会如何，人生只赤隔关山，在那分别时愿你一生谨记，当天我是痴情无总痴心爱无限，将来难料会如何，人生只赤隔关山，在那分别时愿你一生谨记，当天我是痴情是痴情无限， 拥有的时候就要认真去爱、啊、我是痴情无限关菊英的歌声、啊、好，那么讲一下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天晴啦，日间是干燥，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的。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是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和强风。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 74%。去到这些干燥日子，我就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洗屁啦。同埋洗褛啦，因为啊咁干燥咧，洗褛咧可能上昼洗，咁就中午就已经干啦，咁啊非常之开心啊！特别系被啦，如果今日嘅天晴同埋即系都比较干燥咧，咁同埋气温又高咧，晒下啲被咧嚟紧咧迎接呢个冬天都系好嘅。继续为你带嚟嘅呢一首歌，都系佩佩嘅心声，送俾你，上在我心间。 若我可叫住夕阳，叫它一再照亮，让那光照你脸上，你将会更漂亮。窗边的光为你显得更美丽，柔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 愿我紧握你双手，过晚上，让你好好欣赏我的一切，我各样身体的每部分，也都只听你指引。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靠你轻轻给你一颗不变的心， 心中不会伤感， 天起的以后，永不跟你分手。柔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柔情常在我心间。 一首贝贝好喜欢的歌曲啊，我而家近排揸车咧，成日喺架车度咧都会听到嘅呢一首歌。常在我心间，我哋有关正杰、黄露仪嘅歌声。 挥挥手，为我的自由，今天与你分手。不必要眼中有泪流，人总有分别时候。遥遥长路我不会回头，不需替我担忧。青春在我双手里头，何必理得失与否。 位歌手朋友咧，以前咧就见佢，哇，真系好靓好靓嘅余安安啊！咁啊，但系咧，即系一段时间之后咧，佢而家做即系电影嘅角色都系啲阿妈角色，啊，依然都系好靓，真系靓女，真系靓女啊！带嚟咧有余安安嘅呢一首歌啊，《自由在我手》。继续，我哋有 Lam 哥林志祥啊，我哋一齐行啦。 不想多讲一句话，默默地送他归家，我又满怀情话，今天不讲也罢。想起今年初夏，沙滩之上你与我默默望着晚霞，想起当初卿卿我我似梦幻化，初真心的答允变了一串谎话，始终不敢相爱，只盼你宽恕我吧。今天抛下了过去，旧事逝像晚霞。别了他，偏偏想不出一句话， 默地接一朵花，轻轻的送与他。今天将心放下，好比将枷锁抛下，彼此相望强笑，热泪面上滴下。一生不羁，好比野马野爱是我家。一生不羁与放纵，与我足迹走遍天下。几许崎岖不怕，只怕心放不下。今天一别你，我要见茫茫落日晚霞。心的答允变了一串谎话，始终不敢相爱，只怕你宽恕我吧。今天抛下了过去，都是世上漫下。 林子祥的《我要走天涯》，咁啊，闹钟咧又好快到呢个六点钟咯，咁啊，即系话咧一阵间咧又会听一节新闻啦。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上嚟嘅，咁啊，大家都知啦，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嘅出现啦。咁啊，星期六咧就有梁万福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讲下啲男士嘅烦恼啦，咩意思咧？当然咧，女士们可能都会为身边嘅男士们嘅忧愁都未定嘅，呢一个病咧就叫做前列腺嘅问题啦，咁啊，通常即系都几缠绕啲男士们嘅。如果你都关心咧嘅呢一个课题咧，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不过呢个时候嘅最紧要关心嘅咧就系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再见啦。 天气。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大阪以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16公里，掠过日本南部沿岸一带。本港今日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八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道吹北风四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四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到14公里，在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586点，升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77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2，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43美元，卖出1,93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司机喺马路要时刻谨慎，落斜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喺斜路泊车就要扭啱太入波，拉紧手掣同熄匙。 万一喺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熄匙，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喺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动起来，动起来！10月12日嘉宾确诊肺癌，依然努力推广运动。铁人妈妈 Shelly 确诊之后，我老公就话：你记唔记得你以前点样去鼓励人跑全马噶？你咪成日同佢哋讲，初头嗰3-4K 系会想放弃嘅，只要你唔放弃咧，一步一步，你就可以去到终点噶啦。嗰一刻咧，我就好感动咯。 星期一晚7-8，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七时工后》，动起来，动起来！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6:30，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时间来到早上的6:09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啊，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 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咧就嚟到2020年10月10日啦，农历咧就系8月24嘅星期六早上啊，室外气温咧24度，相对湿度74%啊，一个非常之清凉啦，同埋呢一个嘅干燥嘅早上嘅，哥哥姐姐们记得咧就系加添外衣啦，咁啊，尤其是咧即系朝头早咧，即系空气又比较即系清新啲嘅时候，一阵冷风吹埋嚟咧。哎呀，真系好容易冷震啊！当然啦，可能哥哥姐姐们咧，而家喺度做紧运动嘅，咁啊，当然亦都因为做紧运动，令到自己咧都个身体都会比较暖一啲嘅。不过一静落嚟咧，就记得溜翻件衫啦。咁一阵间咧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出现咯。今日咧，梁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男士的烦恼，就系前列腺嘅毛病啦。因为咧呢个毛病咧，其实我知道好多哥哥都好困扰嘅，同埋咧都觉得这个病呢好像只是男人有呢，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到自己不是一个真男人呢，那究竟是怎样的呢，还有即会不会都令到自己都觉得很困扰啊各样呢，那今天呢就要留意一下了。可能你没有看过医生，可能你有很多症状你都不知道原来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所以就要留意了。刚刚呢天文台呢都发出了这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其实有时呢天文台不用发出呢你自己都感受到。佩佩今天起身的时候呢都觉得块面好掹紧啦，同埋个喉咙咧有啲干干地，所以如果你都觉得个喉咙有啲干干地嘅话咧，就记得饮翻杯水啦。今日咧拣嚟好多嘅我字嘅歌曲，呢首歌其实寻日都想播嘅，不过寻日就播咗《交出我的心》啦，所以今日咧。就带来这一首《孤身走我路》了。 独个摸索我路途，寂寞满身，是谁在耳边轻鼓舞，我要唱出心里谱，我已决意踏遍长路，跟心中拍子，无言独舞，永无停步，不想管终点何日到、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我路，是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沙，泪儿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走得更好，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的纤瘦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布满路途，路仍是我的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 时痛苦却也自豪，前面有阵阵雨洒，泪儿伴雨点风中舞，哪怕每天都跌倒，我信我会走得更好，心中痛苦无从尽诉，却自流露，风中被纤瘦影悠然自顾，孤身走我路，但信心铺满路途，路仍是我的路，寂寞时伴我影歌中舞，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问谁伴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喺钱佩佩身边咧，继续请嚟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系大家好。 早晨，早晨啊！ 早晨， 梁医生，今日我哋讲咧系男人的问题。 哦，系 今日要同大家探讨嘅呢个病况咧，就系讲紧呢一个嘅前列腺嘅问题啦。相信咧，都呢一个问题系咪都好困扰所有嘅男士嘅咧？ 我主要其实咧就系上咗年龄嘅人士啦。其实我哋嘅前列腺系一个生殖器官系统嘅部分啦。佢啱啱个问题咧就系会佢潜藏咗喺嗰个膀胱的底的部分， 嗯， 即是说膀胱底和尿道的地方啦，咁会摆在那度。 嗯， 即系前列腺都会有用嘅，即系另一养分去到所谓个精子方面咧，就系一个生殖方面嘅重要啦。咁但系唔好的地方咧，就随住时间嘅增长咧，你又大咁多，佢又会大噶。 你的意思是前列腺会大的？ 是的，是的，即是它增长的都会。即是你后生的时候已经生成一个前列腺的那个体积之后呢，随着年龄呢它会生大一点。生大一点也都有所谓纤维化的情况。 哦，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可能是叫做前列腺增生或者前列腺肥大症呢？ 是的，是的，是的。 嗯，那究竟是一个什么的症状？刚才你又讲说、上了年纪，那上到什么年纪开始经觉有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如果你从一个所谓去研究啊，或者你去量度来讲呢，其实一般人呢，其实过了50岁之后呢，他前列腺组织嗰个体积咧就开始增大噶啦，咁、所以前列腺嘅症状咧，可以咁讲咧，系发生喺50岁之后嘅人士就陆续慢慢会即系有感受得到啦、其实每一个男士都会出现嘅情况嚟。 感受得到系会有啲咩感受咧？ 感受得到咧，就系可能即系去厕所次数会多咗啦。你可能以前咧就系、30-40岁咧，你可能一日都可能3-4次厕所搞掂。 系， 咁你过咗50岁咧，你可能咧就去个厕所嘅比率就会多咗啦。 系， 你可能要去6-7次咧。咁咧亦都慢慢去到再大啲，即系话啊60-0岁咧就开始即系夜晚黑嘅夜尿会多啲啦，夜尿会频密啲啦。 咁会唔会每次嘅排尿嘅量都会唔同咧？因为多咗，咁可能你未必饮水都多咗噶嘛。咁其实系咪每次排尿嘅尿量其实会少咗噶咧？ 即系尿量系少咗，即系频密咗。即系同样你都系当一日你会排尿系1.5公升。你以前咧就系会4次啫， 系 咁嚟除翻出嚟，每次有400噶咯。咁但系而家你去6-7次， 系 咁你每次排尿嗰陣時就從200到300零都唔頂啦。 嗯嗯嗯，咁聽你咁講，其實都幾困擾嘅喎。尤其是如果係夜尿多嘅話，咪令到個睡眠係即係好大影響咯。 係啊，咁所以咧，尤其是嗰啲難於入睡嘅人士， 嗯， 即係話佢要搞好耐先瞓得着， 即係醒咗之後瞓翻嗰啲， 又要搞翻輪子瞓得着咧。咁啲夜晚黑可能所謂嗰個睡眠質素受影響，嗯、所以夜晚黑嘅尿頻係一個。前列腺的患者或者上了年龄的人士呢一般呢都是会比较即有个问题多一 点的。嗯，如果有这个问题发现那是不 是最重要快点对症下药呢？ 是，那当然呢我们就看个情况了，就是说你这个前列腺的症状影不影响你的生活质素。 嗯， 你的生活质素是什么呢？就是说会唔会影响到你嘅工作啦、啊 嗯 日常生活啦、啊睡眠啦、啊，呢三样嘢最主要啦。 嗯 咁、 嗯嗯 啊、不过如果你话啊，我都唔紧要啦，我都比较我做份工或者我生活都比较得闲。 系去厕所咪去厕所咯， 去厕所咪个零两个钟头去一次都冇问题。 当行下咯咁。 咁你又可以冇问题啦。咁、嗯、饮食里面去节制下咁啦，即系话临瞓之前饮少啲咁多啲水。 嗯， 咁夜晚就可能尿量由三次变成两次， 系， 咁你又 OK 咧，咁喺个生活里边就可以啦。 嗯嗯，咁但系有冇即系药食可以令到嗰个情况可以得以改善嘅咧？ 有嘅，其实现时嘅研究咧都系发觉咧就有一啲前列腺嘅药物咧系好有效嘅、 嗯。 其实呢啲前列腺药物咧都喺坊间咧使用咗超过三四十年噶啦。 嗯， 咁但系咧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一些藥物，其實前列腺那個問題就是它因為壓了，即前列腺增生而壓了這個尿道、 嗯、 而影響到排尿有些困難，也都是刺激到會即是尿頻這件事、 嗯、 所以藥物呢就是去到令它放鬆了，放鬆了排尿暢順一點、嗯、就可能它每一次都屙得清一點， 是 就是你個膀胱脹大到四百嚇，咁你理論上咧排尿就排曬四百，剩翻零喺度嘅。 嗯嗯嗯。 咁但係咧，因為前列腺增生嘅問題咧，佢每次排尿咧就未必排曬出嚟啦。 嗯。 可能排剩五十啊、八十啊、一百啊，咁剩翻呢個一百，咁咪可能會影響到佢又要再儲多三百，佢就要排尿啦嘛。 嗯嗯。 即係尿頻啊嘛。 咁聽你咁講，食藥都真係好有幫助喎、 啊。係，佢每次都排得清啲咧。 嗯嗯。咁對個膀胱都好啲啦，係咪？ 係啦，每次排得清啲。咁、嗯、當然咧，就係話你排尿，所以尿儲留越多咧，你有個機會感染嘅機會高，因為啲。 嗯 有啲剩余小便喺度咧，即系聚积咗喺度咧，就系养菌嘅机会。但系即系你当啲小便排出嚟、嗯，排晒出嚟就唔会感染啦。 系， 如果你剩翻一路都剩翻啲喺度咧，咁佢养菌嘅机会大啲。 嗯，嗱，头先你讲即系食药可以得以改善啦。咁啲药系食一阵啊，定系真系要食成世噶？ 嗱，其实如果你个症状咧，头先都讲啦，呢一个系所谓前列腺增生即系大咗嘛。 嗯， 大咗就个最主要嘅影响咧就系、是。佢唔係向其他地方，但係向住你嗰個尿道嗰度去帶落去，壓住佢，嚇、 嗯， 咁呢、啊、個障礙，咁、 嗯、 呢個就係都同你一路會生活一起啦。咁、嗯、所以咧，一般嚟講咧，如果你開始食藥咧，其實都冇得，除非你唔可以再食嗰只藥， 係 嚇啲藥物以前第一代、第二代啊嗰啲咧，嗰藥物可能會導致即係血壓下降啊、嗯，血壓低咁，所以喂。本身你血壓低，再食啲唔會低暈咯。有啲、之前係有啲病人係食咗會暈喎。 不過而家去到第四代，應該已經改善曬啦，係嘛？ 而家下啲第四代藥物咧，基本上咧就係唔影響到會有即係血壓下降，即係比較 即係安全㗎啦，冇乜副作用啦。咁但係其實係去到咩情況下係需要做手術嘅咧？ 其實做手術咧，主要針對咧就係排尿有真正困難㗎啦。 嗯， 即係話。屙唔到尿啊，急性嘅尿储留嘅情况啦，即系话直情屙唔到尿，完全屙唔到尿，咁咧就点咧？咁都要入医院啦，要插条小便喉喺度啦，咁又唔系办法噶嘛，你插条小便喉，咁你咪成日都叮条口、 嗯， 因为你个坑渠塞咗啫嘛， 所以做条喉俾佢啦， 吓、啊、咁你坑渠塞咗咪要通佢咯，吓、 嗯、 咁、啊、你如果即系话唔通佢，你就成世都要。 盯住你条尿口，即系孭住个袋啦。咁所以咧，理论上咧就呢一类嘅人士咧，都系要做手术噶啦。 即系简单啲讲，其实当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就嗱嗱声去睇医生，就嗱嗱声食药，咁就唔会即系拖下拖下拖到要做手术啦。可以咁讲啦。 亦都可以咁样睇啦。其实就话。不是个个都会去到发展到去即是一定要做手术的、 嗯。 其实做手术占了现时来讲做手术占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是讲緊可能都有10%-15%到的。咁、 嗯、 第一个当然我哋需要注意一下呢生活里面的情况啦、 嗯。 其实有一样嘢特别需要注意有前列腺的问题咁其实讲即是50-60歲以上的人士呢、 嗯、 特别小心呢有啲药物的成分。 嗯， 是可能直接影响个膀胱的收缩的能力的。 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的药物呢就会影响个膀胱呢，其实就说我们有一些伤风药啊、敏感药那些啦、 嗯、 咳药水呢、 嗯、 那些呢就可以直接影响到个膀胱收缩。当你又要靠膀胱够力才可以排到尿，因为有个障碍，那么一些药物呢就令到你排尿的能力细了，那你就安不到尿了。 哦， 咁嘅急症嘅尿储留嘅情况会出现咯。 你讲呢啲系成药啊，定系就算医生处方药都有呢个问题咧？ 医生处方药物一样噶、 嗯， 就系话一啲嘅敏感药物啦、 嗯， 我哋好常见嘅一啲敏感嘅药物，即系抗敏药物，同埋一啲咳药水， 止咳嗰啲，收鼻水止咳嗰啲啦， 止咳好有效嗰啲。 系、 嗯，咁即系好多时咧，嗰啲即系有前列腺症状嘅人士唔知啦，咁去睇医生又冇讲话佢有前列腺嘅问题啦。 嗯， 咁醫生就當佢咩事都冇， 咁就可能普通嘅。 啊，啲傷風咳啊，有好多鼻水啊，又咳得好緊要啊，乾咳咁不如止咳啦、啊。 嗯， 傷風丸加埋咳藥水，雙管齊下咧， 咁就更加影響個前列腺啦。 已經嘅屙唔到尿就要急症入醫院都唔定。 明白，咁即係如果普通即係、就是、有呢一個嘅傷風感冒嘅，當然睇醫生啦。睇醫生嘅時候要話俾醫生聽你有前列腺嘅問題啦，咁就可能會避免開一啲即係可能有影響嘅藥物啦。咁與此同時，係咪即係傷風感冒嘅時候都係即係休息多啲、飲多啲水、食下維他命 C 等等呢啲，希望可以令自己嘅個強壯啲咧？ 啱啦，呢、這個新冠病毒底下咧，大家知道其實。預防嘅勝於治療啦、 嗯， 其實就話我哋可能喺呢一年嗰個教訓裏面咧，喺呢一生你哋都會咧，就係好著重嘅個人衞生啦，啊，即係話我哋所有啲傷風感冒都係即係過濾性病毒嚟嘅、 嗯， 無論你染新冠肺炎或者流行性感冒咧，都係即係病從口入，同埋我嘅手變成嘅啫。其實將來嚟講，你啊，總之清潔咧，減低嗰個感染機會。如果有傷風感冒的時候，當然咧就是、我哋其實個症狀治療方面咧就要注意，即係免得過就唔食一啲嘅成藥。 嗯， 見醫生嘅就一聽我有即係一啲前列腺問題咧，佢、 嗯、 避開咗。用一啲容易會影響個排尿嘅一啲嘅藥物啦。 嗯，另外咧，其實我知道好多男士咧，好怕咧去即係面對呢個前列腺嘅問題嘅。佢哋覺得咧前列腺有問題咧，就覺得自己已經唔係男人啦。咁其實會唔會都有影響嘅咧？ 可能呢個都係錯誤嘅觀念嚟嘅。其實前列腺嘅疾病就唔代表係一啲嘅男性嘅症狀改變，咁呢個自然嘅改變嚟嘅。 嗯， 咁當然有少部分嘅人士做完個前列腺手術，可能都係一個射精嘅時候有少少嘅影響，不過都佔都係好少量嘅啫。 嗯， 咁但係有少量嘅前列腺嘅藥物咧，就係、是、一啲即係同個荷爾蒙有關嘅，咁所以嗰啲就可能影響到佢哋咗個行床嘅一個問題。 嗯， 但係呢啲咧。都會醫生都會去鑑定翻去邊幾種藥物啦、啊、咁、 嗯 啊、但係有種藥物咧令到前列腺收縮嘅，咁、 嗯、 前列腺點會收縮咧？個男性荷爾蒙低啲就會收縮嘅啫， 嚇、嗯、 咁、 嗯 啊、所以咧嗰、那個又影響到佢嗰、那個即係性生活嘅影響。咁但係醫生通常都會評估一、這個患者嘅年齡啦，譬如佢即係仍然比較年青啊，60-70歲啊，亦都活躍嘅時候，都唔會處方呢類藥物嘅。 嗯，不過講到尾都係咧，病向淺中醫啦。發現自己有啲咩問題，最緊要唔好怕尷尬，亦都咧唔好諱疾忌醫，嗱嗱聲揾嘅醫生去睇啦，好嘛？係。嗯，咁今日咧唔該曬香港老年學會會長、老人科專科醫生林萬福醫生嘅，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拜拜。 送走咗梁万福医生之后咧，马个钟咧又好快到六点半钟咯噃，咁啊，当然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清晨上嚟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重启他的竞选工作。美国传媒引述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星期六在白宫的露台就法律与秩序的主题发言，可能会有几百人出席，所有人都应该会戴口罩。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表示，特朗普正是努力工作，并准备在得到医生的准许之后重返工作岗位，又指特朗普期望和美国民众交谈。特朗普的竞选阵营表示，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到佛罗里达州展开竞选活动，他将会在奥兰多一个机场发言，将会是他上星期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以来首度进行竞选活动。另外，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早前在白宫玫瑰园举行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仪式之后，有多人确诊。他形容当日是超级播毒活动，多人在场又没有戴口罩。台湾今日举行双十庆典，蔡英文总统将会发表演说。有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演说大纲内容，报道表示蔡英文的演讲以团结台湾、自信前行为主题，预计他将表示当前全球都高度关注印太和两岸局势变化，台湾方面坚守原则，有决心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但他都强调这个是共同责任。报道又表示，蔡英文认为坚持主权和民主原则不变，但策略上将灵活应变，更将积极参与未来国际和区域新秩序的建立，不但要维持和平和促进繁荣发展，亦都要将进步和良善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在防卫方面，要有坚实的防卫决心和实力，才能够保障台湾安全并维护区域和平。未来将会强化防卫战力现代化，加速提升不对称战力，提升军方专业素养，建立有效后备战力等，并同周边国家强化安全伙伴角色。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北韩领袖金正恩发贺电，祝贺北韩劳动党成立75周年。北韩朝中社在网站刊出习近平发给金正恩的贺电。习近平表示，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朝传统友谊根深蒂固，历久弥坚，值得倍加珍惜。习近平表示，近年多次和金正恩会晤，就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关系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揭开新的历史篇章。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属本地感染，6宗和早前个案有关，其中3宗是尖沙咀帝苑酒店男员工，分别在意大利餐厅做楼面、咖啡厅厨房工作以及机房冷气技工。酒店至今有4名员工确诊。当局表示，几名患者都在更衣室换衫同休息，亦都到同层员工餐厅用膳，估计在休息室互相感染机会较大。当局安排300名男员工检疫，酒店要清洗，女员工同住客要接受第二次检测，酒店要撤离所有住客休业14日。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一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有大雨同强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